糕点，又要抢糕点了？观众们都是一怔。虽然此时焚化炉又被叶修给关了，而他的君莫笑就守在一旁，可是轮回那边足足有三个人，叶修一个人的话恐怕不足以守住这个地方吧。不过这么想的玩家很快就反应过来了，他们因为是上帝视角，所以才清楚此时轮回过来的足足有三个人，叶修却根本就没往出口那儿闯就退回来了。他可不知道轮回过来的排场，所以他先示意抢糕点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至少眼下焚化炉确实在他的掌控下，就算之后发现对方三人来攻无法守住，那再发消息让苏慕城放弃糕点肯定也是来得及了。星星四人此时已接近这边，收到叶修新来的消息后，苏慕城的沐雨成风立时提速，先行脱队向着库房这边冲来。库房出口，周泽凯、江波涛、孙翔三人角色呈包围阵势，却不见对手现身。因为是远程，周泽凯的一枪穿云站位略靠后，正好是可以看到烟囱顶，很快发现浓烟渐稀。关，他在频道里发消息，其他人立即明白他说的是焚化炉又被关了。关了就可以抢糕点，但是轮回却没有对糕点进行针对性的防范。进，江波涛发出消息，孙翔的一叶知秋带头开路，江波涛的无浪随后，周泽凯的一枪穿云断后，三人没有分散，却是集中向着仓库里进来。一左一右，一叶知秋和无浪的动作整齐又敏捷，显然对于这仓库内部他们也是极熟。两人角色这一分，立即各探了左右两边杂物的背后，没有发现。进，江波涛再发消息，三人角色分散，各走一道，齐齐压上，全都是缓步慢行，不发出丁点声响，逐步向着焚化炉方向靠近。约莫走过一半距离的时候，周泽凯的一枪穿云突然踩着身旁的垃圾堆跳起，两个起落站到了上方，一眼扫去立即看到那边角落蹲着的君莫笑。轰轰轰，结果竟然是君莫笑手中的千机伞先闪出火光，他的视角似乎就对着这个方向，正等着目标现身。周泽凯反应超快，一枪穿云连忙一个后滚，立时从君莫笑将将可以看到他的视角里消失，反坦克炮落下全炸在垃圾堆上，这些垃圾都是些破破烂烂的杂碎，这三炮炸开，碎屑乱分，噼里啪啦好似下雨一般，好不热闹。周泽凯的一枪穿云后滚避开这一击，跟着就两个前滚，俯身趴在垃圾堆上，敞开的风衣就怎么铺开在垃圾堆上，看得人好不心疼。砰砰砰砰，一枪穿云双枪探出，正指君莫笑所在的位置，一通射击。但君莫笑此时却已不在这位置，子弹打的那堆垃圾也是一番乱溅。这端的交火迅速吸引了孙翔和江波涛的关注，周泽凯一边还击的同时，一边早已报上君莫笑的坐标。孙翔和江波涛结合对这位置的判断，各有应对，两人角色相继在下边穿梭，却都是在封锁君莫笑的去路。周泽凯见目标消失，连忙再发消息，那二人收了更显戒备，君莫笑会从哪里出现？连拥有上帝视角的一些现场观众都因为看不到着急了。库房已经被全息投影做了个半透明处理，里面的垃圾堆就不方便再做半透明，否则叠在一起效果不好，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。于是君莫笑所躲的地方，有些位置的观众能看到，有些位置的可就看不到了，看不到的只能依靠电子大屏幕，然后再从全息投影中比对位置，这一比出来坑极了，君莫笑就蹲伏在，而孙翔的一叶知秋正在一步一步的向这边踏进，这要是被偷袭的节奏啊，谁想就在一叶知秋距离踏出那里还有两步的位置时突然停了， 而后是另一侧江波涛的吴浪突然提速了两步抢出。四目相对，砰砰，枪响。到底还是恭候者的叶修反应更快，吴浪身形一现，立即就是两枪放出。但是叶知秋的雀鞋才在枪响中刺出，怒龙穿心破。战矛直接从垃圾堆中穿透而过，力道丝毫不见减弱。叶修却被他良好的意识给救了。冲吴浪开出两枪的同时，为防范对方可能的反击，君莫笑顺势就向后方一滚。就是这种优良的守备习惯，让他正巧避过了这记怒龙穿心破。看着那熟悉的战矛凌厉的钻出，叶修自己也心到了一声侥幸。这倒是真没料到已经有人欺进到这个位置。一枪穿云，吴浪一叶知秋，居然有三个人，还会有第四个吗？甚至是第五个？第五个的话不可能是治疗，治疗没可能移动的有这么快。五人的话那就是全攻击阵容，针对这个高点没理由需要这么奔放。其实三人就已经极具攻击性了，如果换自己来部署的话，恐怕会派两人离队先行，而后留两人保护治疗随后。对方这种部署的话，库内三人截杀治疗。叶修迅速在频道里发出消息，八个字，解读需要一定的思考判断。截杀治疗？上哪儿截杀呀？这就需要从库内三人这里去推导。星星距离这间库房是比轮回近的，但是现在他们居然有三人已经先一步到库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甩开了治疗，所以治疗在他们身后。在从轮回的刷新点赶往库房的途中，一个是治疗，身边有保护。保护的人是谁？一一五，叶修消息再来，两个一，一枪穿云，一叶知秋，吴浪。情报彻底清晰，后方治疗身边的是吕博远或者是杜明，不管是谁，星星这边的治疗绝对安全，不会遭到任何攻击，那么暂可以抛下。于是方瑞的海无量和乔一帆的一寸灰果断提速，之前先一步离队先行的沐雨成风这时已经到了库房边。虽然先前叶修给他的指示是抢高点，但眼下确定轮回三人已在库内，高点对库内的战斗没有任何帮助，截杀轮回后方赶到的治疗，这高点却略显靠后，所以苏慕辰果断放弃抢高点，凭借手炮的强大后坐力直接跃上三米高的库房后，就在顶上朝库房出口方向冲去。这就是选手在比赛中需要随机应变的地方了，哪怕是指挥刚刚下过的指示，也极有可能因为一些变化立即变得不那么适宜。这种时候需要选手自己有充分的判断，根据新形势调整自己的行动。库房内，叶修一人独对轮回三巨头，自然不可能正面强杀。侥幸避过叶知秋那记怒龙穿心破后，一边在星星频道里送出消息和指示，一边一颗手雷已经扔向垃圾堆的转角处。孙翔的视角被垃圾堆所挡，完全不知有手雷丢出，怒龙穿心破居然没中，立即就要一叶知秋抢步迈出，但是他看不到另端正对的江波涛却是看得真切。躲！消息、手雷、一叶知秋的右脚不分你我的同时落下了，轰，手雷爆炸，和孙翔看到江波涛发出的消息同时进行，再做闪避哪里来得及啊？一叶知秋被爆炸的气浪先退，江波涛的无浪急步冲上过来，君莫笑却已经折身又转到了垃圾堆后。江波涛的无浪主修波动剑，但波动阵也不是一个不会，停步挥起天炼短剑就要吟唱凝聚波动之力，哪想刚一举剑，君莫笑突又探回了身，居然料到江波涛要在此时放波动阵，打断吟唱来了。江波涛却是一笑，你料到我，我却也料到你会料到我。短剑天炼斩下，这居然不是在做波动阵的吟唱，而只是一记鬼斩的蓄力，象征着鬼神之力的紫光劈出，与空气摩擦噼啪作响， 这一斩居然并不对准君莫笑探出的半身，而是偏右三分，对着这脚麻起的垃圾堆斩去。叶修一看这攻击角度，反倒没去抢攻，君莫笑连忙一个大后跳，鬼斩落下正劈在垃圾堆上，那堆在脚的垃圾顿时崩塌，哗啦啦地朝下涌去。叶修若不是让君莫笑后跳这一大步，非被这垃圾给堆了不可。哼，狡猾。君莫笑拧身再走的同时，叶修不忘留下句垃圾话。这话嘲讽一下江波涛当然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却也是给队友们送出信息，让他们知道自己在这边还能应付，否则能打字的空档就不该是嘲讽对手，而该大叫救命了。拧身再躲，君莫笑的身形总是被叶修尽可能地压得很低，而这种摸爬滚打的移动方式，所有人都很有种既视感，这分明就是方睿的猥琐流移动嘛。 这家伙到底还有什么不会的呀？ 观战的张家乐忍不住感慨着。虽然相识九年，早知道这位教科书一称不是浪得虚名，荣耀中的很多技术很多打法都是叶修所创，但终归不是全部，比如张家乐的百花式打法，比如方睿的这种猥琐流打法，都绝对是他们这些人的原创。那些被立为他们标志性的打法，当然也不是说只有他们能用，同职业的选手也会学以致用，但叶修这家伙以前战斗法师一个，又不是弹药专家，也不是盗贼，却也把他们这些打法似模似样的掌握，然后找出缺陷，找出弱点，针对他们，真是不能更讨厌了。 三个人还搞不定啊，还打个屁啊！ 黄少天这时也叫上了，职业选手群情激昂，似乎都有哪根神经被触动了。